心哟，好着迷。日思漫长，花心静静的老头不要提。 又是一年了，真是难为了你呀。 门环刻上一颗红心，是你桂花绿遍身衣多一尺，不一心不管我家啊都长短的脸， 人中之邪恶不变，这是我在军中朝思暮想，也是在那里年纪两字明呀。 如今男儿多多心，无人两字是功名，天边女真好听，转给多是那家人情。 你是光埋怨于我，我在军中也不曾看到你的来信，我倒不来怪你，你倒反而埋怨起我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岂有此理啊！ 是啊，我也不曾寄信于他，倒是把他错怪了。他乃饱受风霜之人，不可难为于他。待我向前安慰他几句就。官人，官人，官人呐！你回家也算是从远脱离。 你也不要借我是重提，我们还是一同饮酒吧。 啊，也欢，欢迎你家老爷看酒来。 三思，我是不要听，难道你就不好谈了吗？ 看你如此心急，你是休言不休 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选段。 Thank you.